What's well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是一，是二，是二，是四，是四，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我是王卓。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其实并不是我现在马上要带出的这样的一则消息。那其实这个消息呢，其实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是2月2号，它是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可以称为歌剧女王的人物，就是玛丽亚·卡拉斯。她就是在这一天，在1923年的是2月2号，在纽约出生的。那今天呢，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是纪念这位歌王，来听一听他演唱的《为艺术，为爱情》，之后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今天的正题是和一则新闻有关。Beatles 和猫王都还没有成为明星的年代，卡拉斯是唯一一位拥有巨星般地位的国际歌唱巨星，而且呢，他是在20世纪50年代，你知道吗？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女高音统领世界的辉煌的年代，而在女高音当中被称为歌剧女王的就是玛丽亚·卡拉斯。今天是她的诞生日，我们在节目最开始聆听她的歌唱。 演唱的《为艺术为爱情》，其实这首歌真的是像他的一生的写照。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我们也不止一次的介绍过卡拉斯，以他为主题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刚刚得知萨尔斯堡著名的巧克力厂商莫扎特巧克力破产程序已经开始启动了。那公司呢，在疫情之前一直都是处于盈利的状态的。我们去过萨尔斯堡的时候呢，会有特别的感触，就满大街都是莫扎特的巧克力那种圆球的，上面呢带有莫扎特头像，金灿灿的，哎呦真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在2020年开始，游客也是减少了很多，生日啊、婚礼啊、庆典呢、这些活动的减少，也使得莫扎特巧克力公司他们的销售大受影响。所以莫扎特巧克力的公司是成立于1897年，在2019年的时候，公司的销售额是2872万欧元。但是真的是因为锐减，或者是因为他们的成本可能会比较高吧，所以到今天为止已经进入了破产程序。不知道以后有时间再去萨尔斯堡的时候，会不会就真的看不到莫扎特巧克力球了。那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让人觉得很伤感的一个消息，今天我们也来追忆一下维也纳的黄金时代。 Thank you. 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像维也纳这样热衷于文化生活。七颗不朽的音乐明星，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他们都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向世界放射着光辉。这种兼容并蓄的艺术，这种犹如音乐柔和过渡的艺术，从这座城市形成的外貌就可以看出来。在这里我们可以随时感受到音乐家们他们的存在，他们曾经存在的气息。十八世纪维也纳充满了艺术气息，不少知名的作曲家都是因为音乐在这里相知相识。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追忆的就是维也纳的黄金时代，从莫扎特音乐开始，但是我们要讲述的是海顿和莫扎特的故事。海顿呢，他本来是来自于农村的，父亲呢是一个马车制造匠，以修造马车为生，而母亲呢是一个厨娘。莫扎特是城市的居民，他的父亲呢是萨尔斯堡当中的宫廷乐团的小提琴手，也是一位作曲家。母亲呢也热衷于音乐，并且呢会拉大提琴还有小提琴。他们两个人见面呢就已经是互相有所耳闻了。海顿的弟弟曾经在萨尔斯堡居住和工作，时常向海顿提起莫扎特。莫扎特在逐渐成熟之时呢，海顿已经成为了欧洲著名的作曲家，他们成为了一对朋友，并且呢互相崇拜。海顿77岁的人生包含了莫扎特35岁的人生。莫扎特去世以后呢，海顿甚至还感到了幸存者的愧疚，他拒绝了弦乐五重奏的作曲的委托和他早期创作歌剧的演出的请求。他认为莫扎特此类题材的作品是属于巅峰之作，自己不想再写这样的作品了。 彩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维也纳那个时代能够想象吗？在街上有可能就碰见海顿，有可能就碰见莫扎特，有可能就碰见贝多芬。贝多芬是一个有那样的一个碌碌无为的父亲，从小呢就有音乐天赋，让他的父亲产生了要把他培养成像莫扎特那样的音乐神童的愿望，所以天天逼他练琴。他前前后后呢也是师从六七位音乐家。在他17岁的时候，经过莫扎特朋友的推荐，并且有了上门拜师的机会。那天正和在房间和朋友们畅谈的莫扎特，其实他当时并不看好贝多芬的，甚至怀疑贝多芬的高超技巧是长期苦练用来自炫的。可是呢，他听过贝多芬即兴演奏之后，他说：“各位注意了，这位年轻人不久的将来他会博得世人的称赞。”并且答应给他上课。但是呢，好久不长，就是贝多芬的母亲突然逝世，他的父亲更是意志消沉，他就匆匆地回到了故乡德国，担起了养家的重担。5年以后，父亲辞世，他再来到维也纳，莫扎特已经不在人世。一生当中最后10年，被病魔折磨的贝多芬渐渐地失聪，但是也并不能阻挡他对音乐的执着。这就是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故事。这是贝多芬第7交响曲，辉煌的第4乐章。 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就在永恒的魅力。王卓主持。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普契尼笔下最逗趣的人物群像，一场幽默讽刺的遗产闹剧。12月3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新制作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基》将爆笑上演，指挥家吕嘉携手男中音歌唱家刘松虎及张文庆、薛浩寅等优秀青年歌唱家，共同传递歌剧大师的不朽魅力。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时段，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刚刚得知，就是在萨尔斯堡的莫扎特巧克力厂要进入到破产程序了，又让我们回顾在维也纳黄金时代那些著名的作曲家，在那个时候他们都是相知相识的。海顿是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的先驱者，莫扎特或许是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因为他的擅长是各个类型的创作。贝多芬是一位跨越时代的开创者，舒伯特虽然以歌曲创作闻名，但是他在交响曲还有钢琴奏鸣曲上表现也是丝毫不逊于贝多芬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关于他们的故事。我是汪卓，欢迎回到第二时段。那此刻我们可能要进入到莫扎特他的音乐，还有贝多芬他的音乐，在上半时段最后的时候为大家带来了贝多芬的欢乐颂的一点点。那还有一位有人说，约翰施特劳斯呢？约翰施特劳斯是不是也是维也纳代表性的人物呢？ ein Knab, ein Rüslein stehn, Rüslein auf der Heiden. War so jung und morgenschön, lief er schnell, es nah zu sehn, saß mit vielen Freuden. Rüslein, Rüslein, Rüslein rot, Rüslein auf der Heiden. 这是舒伯特的《野玫瑰》。舒伯特和贝多芬可以说是相见恨晚的，他们都在维也纳生活过，他们两个人相差近30岁。最初的时候呢，在他们相见的时候，贝多芬的病情已经恶化了，本来是不敢高攀贝多芬的舒伯特，经过一位出版商的劝说呢，鼓足勇气前去拜访，不料贝多芬外出，他只能留下作品怅然而回。一天渐渐贝多芬他的病情稍微好一些，所以呢一个朋友拿起桌上的一册书让他翻阅消遣。贝多芬倚床阅读，马上被作品集吸引，并且要求马上见作者，就是舒伯特留下的。舒伯特赶来的时候，自己的偶像已经病势加重，贝多芬意识到舒伯特就在身后，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说，我的灵魂是弗朗兹所有的，就是舒伯特的名字。痛失知音之后，创作旺盛时期的舒伯特也开始疾病缠身，在贝多芬逝世后一年，他也离开了人世。临终时，他的遗愿就是葬在贝多芬的墓旁。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所有的内容都是源自刚刚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萨尔斯堡的巧克力厂商莫扎特巧克力破产程序启动，所以是让我们也是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回顾维也纳的黄金时代，奥地利的黄金时代。奥地利盛产音乐家，他有很多土生土长的奥地利的作曲家，莫扎特不用说了，出生于萨尔斯堡。那还有呢，我们今天提到的像海顿，像贝多芬，都曾经在维也纳生活过，在这里生活过。那还有呢，就是几位像车尔尼，弹钢琴的人，弹过钢琴的人，或者家里有小朋友在弹钢琴的人，一定知道这一位，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开始练琴，总是绕不过他的，无论是599也好，299也好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样的程度的练习曲，都是来自于这位卡尔车尔尼。而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跟贝多芬学习钢琴，还有像马勒，像布鲁克纳、勋伯格，包括卡拉扬，他们都是奥地利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奥地利音乐家。那另外呢，还有一位是胡梅尔，他其实后来被归入到奥地利的土生土长的音乐家之内的。那现在我们耳边聆听到的是马勒最美的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被称为最美的柔版。那之后呢，我们要听到就是胡梅尔的E大调小号协奏曲，这是胡梅尔应该说是最著名的一部作品了。舒曼对于维也纳这个空气当中都饱含着音乐分子的城市这样说，他说正是这个地方才能够产生如此美妙的作品，奥地利，在这里我们听到了维也纳的声音，听到了萨尔茨堡的声音，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我们都在怀念著名的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他们在这里留下的过往都是我们所神往的。那今天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闻的事件来纪念那个黄金时代。感谢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明天见。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